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谈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广州巨富之女韦阿宝韦小姐，不介意身份地位上的悬殊，愣是亲笔写信托奶妈王氏给杨月楼递过去了，向杨月楼求爱，打算嫁给杨月楼。要说这韦阿宝无论是哪方面都得说是百里挑一的好姑娘，可是面对这段感情，面对这么一个好姑娘，杨月楼虽说心里也有所波动，可是表面上一口回绝了。奶妈王氏心疼自家小姐，在戏园子里就没有直接说出口，可是杨月楼心意已决，这结果早晚也得说，这段不被世人所接受的恋情又会如何发展呢？他是一代京剧大师，一次演出引来富家之女垂青，姑娘情真意切，他却为何百般拒绝？大喜之日，他为何还没有脱下礼服就沦落公堂？一段凄惨的爱情，一个起伏的人生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《杨月楼冤案》第二集。杨月楼表演的整场戏里边，韦阿宝这眼睛啊不错地方的一直看着他。坐在一边的奶妈王氏看得出来这闺女对杨月楼的感情有多么的深，可是再回头想想杨月楼那态度，她这心里不免就开始心疼上了。戏一散场，韦阿宝拉着奶妈就往家走，巴不得让奶妈早点告诉他这杨月楼到底是什么态度。奶妈前脚刚一进门，后脚韦阿宝张嘴问上了，奶妈啊，您真够急人的，您倒是快告诉我这杨老板他什么反应啊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呀。王氏就知道韦阿宝这半天心里头没踏实过，眼瞧着韦阿宝这么着急，他这脸色一下就不对了。虽然不是亲生母亲，可是韦阿宝打小跟着王氏，对王氏了解，一看王氏这副表情，心里头啊凉了半截儿，想要问的话也咽回去了，低头小声嘟囔了一句，他莫非已经结婚了？杨月楼的态度王氏早晚也得说，只不过是用什么方式说啊，这倒没有，他还没结婚呢，只不过哎，你别看这杨老板是个武生，他还识文断字，是一个不错的小伙子，只可惜了做了个戏子，如果不是这样，他是个良民，说不定啊还能当个大官呢。王氏这话说的是含糊其辞，韦阿宝琢磨了半天还是没听懂，奶妈啊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您跟我打哑谜呢？那信他收下了没有啊？他回信没有啊？他到底说了什么呀？韦阿宝这一连串的问题跟炮轰的似的， 王氏没辙，只能把杨月楼的话原封不动的给复述了一遍。临了，为了给韦阿宝解心宽，王氏还一个劲儿的解释，人家杨老板说的也对，你们是门不当户不对，地位悬殊，良贱有别，这婚姻呢确实不是个事儿。小姐，这天底下好男人多的是，您那条件这么好，就甭老想着他了。韦阿宝听完奶妈这番话，就像是突然进了三九天，从里凉到外呀。过了半晌，这才低头小声自言自语，要怪呀就得怪我，不该生在巨富之家，如果要是跟他一样是一个贱民，没准啊我就能嫁给他了。哎，今生无缘，来生再续吧。王氏听韦阿宝这么说，本以为他是想通了，可谁成想自打回家之后一连几天，这韦阿宝是茶不思饭不想，天天望着窗外傻呆呆的一动不动。韦小姐这下可是得了相思病了，一连几天都不见吃饭，人一下瘦了，本来面色红润，现在是暗淡无光，整个人看起来憔悴了不少。韦阿宝天天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望着窗外，时不常的还念叨几句，隔世有盟须结发，今生无缘枉销魂呐。这样的词句再加上韦阿宝的心情，王氏看在眼里疼在心头。没出几天功夫，韦阿宝病倒了，王氏这下真着急了，满上海的找大夫，可是别看名医请了不少，韦阿宝的病一点没见好。从上次听戏回来到现在，也就是一个多月的功夫，韦阿宝就跟变了个人似的，勉强下地走上两步，还得别人搀着，要不然呢就得晕倒了。小姐一下得了重病，这可不是一个奶妈能瞒得住的。韦阿宝的亲生母亲韦氏听说女儿突然得了疾病，从外地赶回来了，再加上几位名医，谁也没把闺女的病给治好。韦氏这心里就开始琢磨了，说我这闺女身体平时挺好的，家里佣人伺候的也周到，这奶妈也跟在身边，怎么突然这样了呢？都说心病还需心药治，韦阿宝这病只有奶妈王氏知道是怎么回事。最后一看瞒不住了，王氏把心一横，只好把小姐得病的原因一五一十告诉韦氏了。年轻人思想开放，可老人未必这样。王氏以为这韦氏知道以后啊得说他一顿，哪知道韦阿宝的母亲也是杨月楼的戏迷，一听说闺女看中他了，这心里头还莫名其妙的挺高兴。再者说了，自己闺女都病成这样了，她也顾不上那么多了，琢磨了一下，就赶紧找来奶妈王氏商量商量啊，既然韦阿宝看上杨月楼了，我看这桩婚姻倒也不错。杨月楼早先说的那番话虽说挺有道理，可你说只要咱们不嫌弃他不就得了，他没这个必要把自己看得这么下贱。这样吧，你带路，我呀亲自跟杨月楼说说去。王氏没想到夫人如此开通，这关算过了。可是杨月楼呢？王氏心里头可没底呀。这钉子王氏碰过一回，这要是让韦氏再去碰回钉子，脸上挂不住，没准就得变了主意，这可就不好办了。王氏这个时候想起了戏园子里边的暗幕陈宝生，咱们昨天也说了，陈宝生因为伺候杨月楼很周到，所以杨月楼啊待他不错。想当初王氏就是塞了他一些好处，这陈宝生才会那么费心盯着杨月楼把信看完。为了不让韦氏碰钉子，王氏又一次找到陈宝生。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呀，陈宝生这人贪财， 一看王氏又送银子来了，对这事儿还真挺上心。想来想去啊，让他想到了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法，跟王氏说：“王氏啊，杨老板这人孝顺啊，他母亲住在北京，如果您能去说服他母亲，我想这事儿啊可就有门了。到时候两家大人一做主，找个媒人一说和，杨老板和你家小姐又是郎才女貌的，这事儿准没错。”陈宝生这主意可真是救命稻草啊！王氏高兴的一拍大腿：“得了，让您费心了，我呀这就回去跟我们家夫人商量商量，上北京走一趟。”这个时候距离韦阿宝给杨月楼写情书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，韦家人一直在为闺女忙活，可杨月楼呢，虽说对韦家小姐有点印象，可人家姑娘对他那份真情他并没往心里去，心说拒绝了也就过去了，一个富家小姐能爱我爱到什么份儿上啊？这天杨月楼刚一演出结束，就收到了母亲由打北京发来的电报，说他要来上海看看。其实杨月楼啊也有这心，早就想把母亲接过来，只不过碍于演出繁忙实在没顾得上，一看母亲这回自己张罗了，赶紧安排仆人按照老夫人所说的时间地点准备迎接。那会儿交通没这么发达，这杨夫人又是坐火车又是坐轮船，折腾了好几天这才来到上海。可等杨月楼接到母亲的时候，却发现母亲身边站着一位珠光宝气的阔家太太。杨月楼赶紧上前一步：“母亲您一路辛苦了，不知道您身边这位是？”杨夫人一看儿子抿嘴一乐：“嘿，这位啊，这位是韦小姐的母亲韦夫人，是她专程上北京把我接过来的，你还不赶紧谢谢人家。”原来韦氏自打听说了陈宝生的建议，马上就决定亲自去趟北京，从杨月楼的母亲入手。凭着韦氏的伶牙俐齿、外带良好的家庭背景和女儿出色的条件，没费什么劲就把杨夫人给说动了。不过母亲虽然同意了，可是杨月楼心里的障碍能否排除呢？天下之大无奇不有，阿龙和您话说天下。杨月楼一听说是韦小姐的母亲，这脸上的笑容立马变僵硬了。韦夫人也不傻，看见杨月楼这般反应，立马转开话题，把闺女回家之后落下的相思病全说出来了，一边说呀还一边哭：“杨老板呐，我们韦家论个家庭条件那是没得说的，我们家闺女各方面也不错呀，可她偏偏爱上了你，我这做家长的不能瞧着闺女病死啊。”说到这儿杨月楼这心里咯噔一下，他万万没想到这韦小姐对自己如此痴情，可是再痴情也没用啊，这门第观念在这儿摆着呢，他也没辙呀。“韦夫人，谢谢您家小姐这么瞧得起我，可是你我二家门户悬殊这么大，良贱不能通婚，这可不是小事儿啊。”韦氏一听杨月楼的态度有所转变，这眼泪啊慢慢止住了：“您考虑的过多了，只要您心里没有门户之分，哪儿来的什么高低贵贱呢？我看呢，这码头也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咱们到旁边的饭馆吃顿便饭，坐下来慢慢聊吧。”其实甭管是上北京劝说杨夫人，还是上饭馆吃饭，这都是韦氏早先安排好的，没别的目的，为娘的只想让闺女有一个好归宿。一行人等一进门，小二招呼着带到了早就定好的雅间。杨月楼推门一进傻眼了，这雅间里有几位客人早早的在这候着呢。这些人谁呀？有金桂园的后台老板，还有几位戏班子的同行。 杨玉楼当时就问韦夫人，您这什么意思啊？韦氏这会儿可乐了，一边张罗大家落座，一边念叨，杨老板呐，恕我冒昧，没有经过您的同意就邀请了这些朋友来这儿一块吃个便饭，我没别的目的啊，您说我就这么一个闺女，她爱你爱的连命都快不要了，我能忍心干看着吗？叫大伙来啊，也是想让他们给您点意见，让他们看看我家姑娘和您是否般配。您也别生气，希望您能理解我一个为娘的心。说到这儿，一直站在旁边的奶妈王氏也跟着说了两句，杨老板呐，我家小姐论长相论才情不是我吹呀，这上海滩您可劲儿找都未必能找着一个比我家小姐好的，她对您可是真心实意。您没瞧见这丫头从小没受过什么罪，可是现如今呐，哎，我都不忍心说了，瘦的都脱相了，这都是因为您当初拒绝了她呀。一番话说完，站在一边的杨夫人也听不下去了，拽了拽儿子的手，儿啊，刚才我也问你了，对那位韦小姐印象怎么样，你不是说不错吗？那干嘛这么拒绝人家呀？在场的所有人都在劝说杨月楼答应这门婚事吧。杨月楼心里其实啊也犯难，韦家小姐她见过一回，外貌气质确实不错，只不过她真是担心日后不能给韦小姐带来幸福。杨月楼这个时候听得头都大了，他明白大伙儿这是对他好，可是这难处这些人也应该明白呀。就看他冲着在座的几位一抱拳，不是我杨某眼光高啊，只是这良贱不能通婚呐，我这样是犯法的。杨月楼此话一出口，金桂园的后台老板可就不乐意了，杨老板，您这说的叫什么话呀？戏子就不是人了，干咱们这行的一不偷二不抢，把钱赚的明面上，堂堂正正的做人，凭什么就让别人瞧不起呀？再者说了，法律上是有规定，可您瞧现在这上海滩洋人那么多，这固守成规的礼数早就没人盯着了。金桂园老板说的这话其实不是没道理，良贱不能通婚在法律上是有明文规定，可是近几年这样门第不符的婚姻太多了，只要两家人都同意，官府一般呢不管这闲事儿。听着大伙儿左一句右一句劝说，杨月楼最后一点头，那好吧，既然大家都这么说，就让我娘拿主意吧。韦氏一听这话当时乐得直拍巴掌，杨夫人跟着高兴，一个劲儿的拉着未来亲家的手念叨，好啊好啊，我当然同意了，能娶到韦家小姐这样的人，那是我儿子的福分呐。就这么着，杨月楼和韦阿宝的婚事算是双方长辈同意就给定下来了。不过在这儿啊，咱得说明一下，韦阿宝的母亲虽然赞同女儿这桩婚事，可是韦阿宝的父亲韦天明常年在外经商，根本不知道呢。再有，韦天明有钱，咱刚才也说了，商人虽然是良民，可是社会地位啊不能和你资产划等号，所以韦天明就花钱捐了一个官。这样一来，韦家不光有钱，在朝廷里边啊还挂着职。韦氏就担心让孩他爹知道了恐怕不答应，现在好不容易把杨月楼给说动了，别再节外生枝了，所以就没告诉韦天明，自己做主把女儿给嫁了。杨月楼这几年唱戏出名，也挣了不少的钱，别看身份低，可是为了照顾韦小姐，这婚礼档次他可不能办差了。双方家长外带这两位新人整天为了婚礼忙活着，尤其是韦小姐天天把幸福挂在脸上，一想起自己马上要嫁给杨月楼了， 那是抑制不住的高兴。就在这群人忙活准备婚礼的时候，突然韦家冒出一个人来，找麻烦来了。您准得想，这是不是韦阿宝的父亲呢？知道女儿要结婚了，回来发脾气来了。这人呢，还真不是韦阿宝的父亲，而是韦阿宝的叔叔，叫韦天亮。其实韦家和这位叔叔关系走得不近，平日里啊也素无来往。谁知道这韦天亮犯什么疯，一听说侄女要结婚还嫁给一个戏子，当时就闯到韦家来了，一进门就一顿劈头盖脸的数落。作为韦阿宝的亲妈，人家都没说什么，你一个当叔的凭什么过来捣乱呢？不过您可别小瞧这位韦天亮，正是因为他的出现，给杨月楼和韦阿宝找了不少的麻烦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，我是阿龙。更多精彩的故事，咱们明天接着聊。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《话说天下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北京文艺广播。